今日是2021年10月17日，法必被還押的404日。今日紀念好乖女好聽話，一早已經同家人行完街返屋企，所以家人好早就去到荔枝角，於是去咗星藝，就係快必嗰間私飯茶餐廳啊，叫咗一個同快必今朝一樣嘅早餐，豬扒公仔麵。食完去到登記都只係10點鐘，等咗15分鐘左右就可以入去探訪等候室啦。等候室好似裝修完咁，冇漏水，換了個新的飲品機，亦都冇壞喎，感覺煥然一新。大概11點左右就輪到家人探快必啦。家人入到探訪間，啱啱見到快必照完鏡。今日就是5號窗，天氣涼了，這個位置就更加凍了，頭頂個風口吹到家人都有啲頂唔順啦，唯有企起身講電話。計時器開始，家人就話俾快必聽，今日同佢食同一款嘅早餐。哦，是啊，咁好，他聽到好開心啊。是不是還有火腿蛋和茶酒啊？是啊是啊，不過好可惜，快必吃的就是西餅，家人呢就是牛油多士。怎麼都好啦，大家隔空來個 Sunday Breakfast 都是一件好開心的事。好久沒聽過歌了，快必心急地問家人今天有沒有什麼歌聽，家人呢就即刻唱返兩嘴啦。站在大院前，細心看看我的路，在下個車站到天后當然最好。快必好驚訝，佢話：咦，我冇寫過呢隻歌嘅簡譜喎。家人笑住咁繼續唱另一首。請給一口氣證明你開心，請牽一牽掛是嚴愛的殘忍，縮短了永恆，增長了皺紋，於天國再會亦能拾回前塵。其實家人是特登整蠱快必的，下一站天后和下一站天國都是一字之差，家人說因為探完他之後會在天后幫紀念找中藥嘛，兩人哈哈笑，溫情洋溢。過去一星期又打風又放假，好彩星期六都仲有派信。家人尋日一次過收到快必2封信，所以除了明哥的歌之外，家人今日仲要唱多首添。長裙隨急風飛舞似浪漫，卻在別時人漸散，黑色絲巾風中飄滿寂寞，蕩入這港灣。這首歌的原唱就是山口百惠，快必同家人都說好聽啊，還說山口百惠很多歌都好正，兩個人的口味非常之合拍。黑色絲巾，快必留意到今天家人帶了一條彩色的絲巾，他當然很醒目，讚家人襯得漂亮啦，連個口罩都這麼漂亮，襯曬個樣子，家人都讚翻快必的髮型不錯，襯曬個面型。原來他昨天剛又去了彌敦道9號剪頭髮，髮型師一頭白髮似足梁耀忠，他初初還以為為什麼他穿了啡色衫入荔枝角做義工剪頭髮的，哈，望清楚不是，不過這個白頭佬髮型師很有心機的，剪得很漂亮，家人和快必都非常滿意。家人說上次打風去不到探快必，但是收到快必托福利官打電話出來的口信，他說福利官初初很略很細聲，聽不清楚他說什麼，所以就請他說多一次。福利官說他想其實是歌詞來的，於是非常專業非常清晰地讀多一次。我已令你快樂，你也令我痴痴醉，你已在我心，不必再問記著誰。哈哈，福利官好 pro 喎，能夠將咁 sweet 嘅口信幫快必清晰咁帶俾家人，仲冇生尷尬癌添。唱完歌笑完一輪，快必又同家人講睇報紙都好好笑啊，丹麥政府向北京反映意見，說和平表達意見的自由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，但是林鄭政府更好笑了，雞同鴨講九唔搭八地回應，叫人不要犯國安法。法必叫家人買定多幾罐丹麥藍罐曲奇，不要遲些禁埋發售。喂，但是丹麥藍罐曲奇好像不是真的在丹麥出的吧，總公司在香港。哦，這樣啊，不如入翻一本丹麥神學同埋哲學家奇克果嘅《恐懼與戰略》啦，支持一下丹麥人同埋丹麥文明啊嘛！聽日快必就要再上庭啦， 繼續那14宗文字獄控罪的官司，他說會帶一本一行禪師的書上庭看，因為如果看推理小說的話會太投入內容，迷失在故事之中，看一些禪一點的東西就能夠令人 calm down， 思維更加清晰，更加專注。滴答一聲，15分鐘結束了，快必依起棚牙地笑著跟家人揮手，明天見啊。快必在開往拔摩島這艘慢船上面緩緩前航超過一年，好多謝大家一直對他支持，寫信跟他分享生活的日事，希望大家一有時間就繼續寫信給他啦。特別要留意來信請寄去以下的郵箱：香港七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。咦，仲未寫信俾快必嘅，嗱嗱臨快啲拎起紙筆寫封信話佢聽你嘅所見所聞所想，快必等緊你哋嘅來信㗎。大家想寫俾師叔嘅話都可以寄去以上嘅地址嘅。孭住14條文字獄嘅控罪，訴訟之旅漫長，希望大家可以同快必同行 ,subscribe 佢嘅 patron， 點點滴滴支持佢，而且多啲 share 出去呀。走失咗嘅朋友就快啲返嚟啦。大家不要忘記還有在赤柱的師叔，他的 Patreon 都需要你們的支持的，多謝了。